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好感谢神啊！我哋一起喺主嘅面前嚟敬拜佢，嚟思想神嘅话语，嚟歌颂佢。我哋喺分享之前，让我哋一起低头祈祷啊！慈悲爱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我哋嘅神。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我们要歌颂你的圣名。我们好感谢神，也都给我们今天都能够再一次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明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去遵行你的真理。求你都能够赐福俾你冇用嘅仆人，让佢能够将你嘅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哋所有听嘅人、讲嘅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我哋咁样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嗱，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要同大家嚟分享呢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徒与行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同埋呢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嗱，今日呢讲到呢一个行善啊呢一个课题呢，嗱我谂呢我应该要好小心啲讲啊，因为呢我哋一般传统嘅福音信仰嘅教会呢，我哋都唔会太过强调行善嘅，甚至乎咧，仲有一啲会反对嘅吓，更加咧有啲人就会以为我哋已经得救啦，唔需要靠呢个行善或者系靠呢个功德噶啦，因为我哋都知道，我哋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没错，这个是我们最经常讲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以至于我哋可以靠着我哋嘅善行或者系我哋嘅功德嚟赚取上帝嘅救赎，呢个完全系上帝嘅恩典。所以咧，呢个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系我哋非常重要嘅信仰基础。只不过，我哋经常都将呢个第十节忽略咗啦。嗱，第十节讲乜嘢咧？嗱，呢度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嗱，呢度话我哋喺呢个耶稣基督里被上帝重新塑造。是有一个目的的，那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叫我们行善，而且这个是上帝他预备叫我们行的。而且保罗呢，他也都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上帝他一早就预备好了，上帝的旨意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善行，我们的好品格，同埋我哋行善嘅好行为嚟表现嘅。因此保罗去喺呢个第二章第七节，佢就指出我哋信徒要将上帝极 丰富的恩典显明及后来的世代看。这个是我们信徒应有的责任，也都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向上帝应有的回应。但是保罗他一直都没有讲明这个显明的方法，一直到第二章第十节他才讲出来。这个显明的方法就是信徒要藉着善行向世人表明他从上帝所领受得来的恩典。再者，主耶稣他亦清楚地告诉门徒，你们是世上的光。那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今日我们不能够发挥这个光的作用呢？因为我们经常接受到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去做世上的光。哎呀，做得好辛苦啊，哎呀，我做不到啊，所以我们才发挥不到这个光的作用。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他不是叫我们去做光，不是的。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去学，不是去做，不是去操练，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就是光，你们就应该要去发挥这个光的作用，使光照在人前，叫世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就将荣耀归给上帝。但是好可惜，我们好少在这个报章、电视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看见或者是听见基督徒有些什么行善的报道，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顶笼就是在一些的基督的媒体、基督教的媒体里面出现，又或者是只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出现，或者是听见或者是看见。那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叫我们去世上发光，而我们却只是在这个教会或者是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光来光去。我们的光，我们的善行永远都行不出这四埲墙。我们在媒体上看得最多或者是听得最多的就是慈济功德会，所以呢就有一句的说话，边度有灾难边度就有慈济。所以你看到那些什么地震啊，什么火灾啊，第一个去到现场接受电视报道的就是慈济功德会。那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人说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基督徒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基督徒行善并不落于人后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也都是做了很多的善事的，但是为什么世上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呢？因为我们经常被教导的就是要为善不若人知。这个是什么教导呢？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我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所以不要太过宣扬，不要有什么报道。那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导呢？你有没有这样去教过人家呢？那这样的教导又有什么问题呢？ 那基本上这个是一种美德来的，同时也都可以避免人因为行善而沾沾自喜，抢夺了上帝的荣耀，甚至乎还可以避免那些将善行被视为是一种功德的交易。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的教训当作一种教义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那问题就在于主耶稣他明明是要我们将好行为行在人前，而我们却教导人们要静鸡鸡的去做，左手不要叫右手所做的，不要被人们知道。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说到我们是光，这个是基督徒对世界应有的影响和见证。主耶稣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什么叫做光照在人前呢？这个就是要给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然后世人就可以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好行为就是善行。我发现到圣经里面讲到善行和好行为呢，就是 good works 或者是 goodness 或者是 good。 所以我们做事，我们不单止要好好的去做，我们还更加要做好的事。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和品格的表现，而且我们还要超过一般人所想的行为的观念和行动。所以我们要有好行为让世人看见。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他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说，你们不要将善事行在人前，也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在暗中行。那我记得当初1992年我在这个新加坡的突破宣道接受福音解读的时候，那有时呢我就会发现到在个圣经下面窒住一些钱啊。于是呢我就好好奇地问，是边个放的钱啊，咁样。但是我通常得到的回应呢，就是说，哎呀你冇问啊，因为那个人呢去做事呢是左手唔叫右手知道㗎。那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所接受的教导啦。那各位，主耶稣在第五章要我们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但是来到第六章又叫我们不要叫人看见啊。到底是要叫人看见啊，还是不要叫人们看见呢？我们看起来呢，这个主耶稣的教导呢，哇，好像是很自相矛盾的喎。那各位弟兄姊妹，你认为耶稣他的说话是会前后矛盾的，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没人敢举手，是不是？那如果呢你认为耶稣的说话是不会前后矛盾的，请你举手啊。虽然我看不到，不过我相信都有人举手的。那那些会又不举手，不会又不举手的，那那些是表示什么啊？我想可能你是怕得罪到耶稣，是不是啊？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确信主耶稣的说话是不会前后矛盾的。问题 是我们对这个第六章一到四节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有所误解，所以我们才会这样被误导、被误教、被误信。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去理解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的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说。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首先，主耶稣的教导是你们的光，要当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不过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如果你行善的时候是成日都想故意叫人哋睇见嘅时候，嗱呢一个就好似乜嘢呢？主耶稣话呢一个就好似嗰一啲假冒为善嘅人，佢哋要故意叫人看见，佢哋要故意要得人嘅荣耀。如果系咁嘅话，你就唔好将善事行在人前。所以如果你是这样故意的话，你就要去做到，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将这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我们当作是一种教义的话，那凡是所有信了耶稣的人都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教导，那我们就是将对方当作是一个故意叫人看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的假冒为善的人。那请问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一种故意叫人看见的假冒为善的人吗？当然不是的。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教导？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教导人呢？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是成日这样做善事，是要故意叫人看见的话，那你就是好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只是为了要得人的荣耀，而不是要叫上帝得到荣耀，那你就要好小心了。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主耶稣他在这里，他并不是责备门徒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不是的。主耶稣是用一种，主耶稣也都不是用一种教义的方式来要求门徒要遵守。主耶稣乃是用一种劝导的方式，劝勉对方切勿 行错。所以主耶稣话：你们要小心。呢个系一种嘅提醒，而唔系责备。另外佢亦都话：不可着那假冒为善的人。呢个亦都系一种嘅提醒，而唔系责备。因为佢话不可仗，正所谓仗就不是事，事就不必仗。所以如果有人话：哇，你好似刘德华，咁即系话你就唔系刘德华啦，系咪啊？所以有人话我，如果同我话：哇，你好似牧师啊！我唔会飘飘然嘅喎，点解呢？因为佢嘅意思系话你唔系牧师啊，你只不过系好似咋。而我原本就系牧师，咁我点解要似呢？本来就系、是，唔需要似，似就唔系。正所谓像就不是事。事就不必像，所以你知道嘛？所以主耶稣系劝佢哋不可像，所以即系话佢哋就唔系假冒为善嘅人。所以主耶稣并唔系责备佢哋系假冒为善嘅，而系提醒佢哋要小心，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因此主耶稣就劝勉他们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第四节更加叫我们要在施舍的事上面，我们要去行在暗中，就好像是要静鸡鸡的去做，要偷偷地的去做，鬼鬼祟祟地做什么啊？不是去偷番薯啊，是去奉番薯啊。那各位是不是这样啊？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如何才可以做到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呢？那让我举个例啊。这个就好像我刚刚开始学钢琴这样啊，差不多30几岁喺神乐院学钢琴，初嘅时候咧，一只手啊，叮叮咚咚啊，几好玩啊！但系学多几堂咧，哇，老师要两只手啊，哇，呢次败啦！当我左手弹嘅时候咧，右手就喐唔到啦，右手弹咧，哇，左手喐唔到啦，咁啊，要点样好咧？点样？先至能够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嘅，去弹出一首好钢琴呢？那咁你就要去克服嗰个因为知道而至不能弹嘅难助啦。咁你就要落多啲功夫，一日弹一两个钟、三个钟，经常嘅去练。人哋出去玩，你就要好孤独嘅匿埋喺个房度，又喺冇人睇见、冇人干扰嘅环境底下去经常嘅练，练到一个嘅地步，你唔单止可以弹琴，你仲可以眯埋双眼，好陶醉嘅喺嗰度手舞足蹈嘅自弹自唱。呢个时候，你唔单止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嘅。就连你的嘴、你的脑、你的脚、你的思想，亦都不知道彼此所做的。所以佢唔使睇嗰个琴谱，唔使记住嗰个嘅歌词，佢一弹好自然嘅嗰啲歌就出嚟啦。那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冇喺嗰啲 YouTube 睇到一啲包装嘅人啊？佢唔使睇噶，佢就咁样嚟，一路同你倾偈，一路包，一路倾偈咁样啊！我仲睇过有一个切菜啊，佢唔使睇啊，就咁样切切切切切切啊！ 呢啲初头咧，佢哋好生咧就唔能够嘅，佢哋一定系去操练到一个地步，左手已经不知道右手所做噶啦。不过你千祈唔好学啊！嗱，各位，呢个系乜嘢意思咧？主耶稣嘅意思就系、是，如果你行善嘅时候，你系经常都要故意叫人看见，你就要去克服嗰个叫人看见嘅态度。你要落多啲嘅功夫，经常嘅去操练，操练到一个嘅地步，你已经唔再有感觉噶啦，你唔再觉得自己系做紧一件好伟大嘅事噶啦。咁你就唔会再飘飘然噶啦。咁当你施舍嘅时候，你就好似系喺黑暗中进行一样。你已经操练到一个地步，你唔再好想去睇到人，睇唔到人啊，你就唔会故意嘅叫人看见噶啦。喺黑暗中，你亦都睇唔到你自己噶啦，咁你就唔再会太过在意人哋对你嘅称赞或者系掌声啦。你亦都唔会再因为做咗一啲嘅好事而觉得飘飘然啊。嗱，呢个就系唔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噶啦。嗱，各位，请你注意，我哋经常是叫人哋做善事，要行在暗中，静鸡鸡嘅去做，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嘅。嗱，呢一种嘅教导咧，嗱，按照逻辑嚟讲咧，嗱，你必定系要先行在暗中，然后咧，你先至唔会俾人哋睇见嘅。所以呢一种嘅教导咧，就系将嗰一个行在暗中，系摆喺呢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嘅前面。所以佢应该系你施舍的时候要行在暗中，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嘅。但是按照这个圣经的记载呢，这个行在暗中不是在这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前面，而是在这个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后面。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操练，操练到一个地步，你就好像是在这个黑暗中进行一样，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看不到，虽然是行在暗中，你看不到人，连你自己你都看不到，但是这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他会看得到。你所做的一切，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看到，上帝正在察看你所做的一切。在黑暗中，你看不到人，你不会想要去得到人的掌声或者是人的赏赐。在黑暗中，你看不到自己，你就不会再飘飘然想要荣耀自己。但是上帝他看到你所做的一切，他正在察看你，他会报答你。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我们以后就不会再随便的去教导人家行善，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了。除非你已经认定他就是那一种故意要叫人看见的假冒伪善的人。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鼓励他，把光照在人前， 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能够让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由去年大概五六月 pandemic 的时候，我就和我的弟兄有一次就回家，平时是我自己一个回去。我回去的时候，我看到我家对面呢，有一间屋，个屋主好像是陪读妈妈这样，因为个女儿很小，未见过她老公。个门口呢摆过一个很大的洗衣机。我过去一个人呢，我搬不到，所以我都冇去做乜嘢。但是去年五六月呢，我有一个弟兄同我一起回去。啱啱好个屋主又喺个门口嗰度淋花。我就行过去，我就问佢：喂，你系唔系呢个洗衣机要抌噶？我睇你摆咗好耐啦。佢话：系啊，我本来约咗宾入边一间公司嚟帮我抌啊，但系佢哋而家话 pandemic 啊 ，COVID-19 啊，佢哋唔嚟得啊，我都唔知点算好啊。我就同佢话：咁我帮你搬去 recycle 嗰度啦，好嘛？咁佢第一句就话：咁要几多钱啊？我话唔使钱，唔使钱，我系牧师啊，我系基督徒，上帝祝福你啊！然后呢我就攞我哋嘅简介俾佢，因为入面有我嘅见证。又或者有时我都会帮一啲基督徒或者牧师传道，帮佢哋做一啲嘅事。佢哋呢都经常会同我讲：哎呀，多谢你啊，你牧师啊，咁样。咁我通常都会同佢哋话，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那各位，这个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了。无论我是带人过马路，或者是帮人搬东西，或者是让个位给人坐，当对方说多谢的时候，那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对方就一定会联想到教会，会联想到主耶稣，会联想到上帝。这样他就会因为看见我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永远只会记得曾经有个肥佬帮他搬走个洗衣机，所以呢他就永远只会多谢这个肥佬，而这个肥佬他所做的好行为呢，也都只能够叫自己得到人的荣耀，得到人的赏赐，得到人的掌声。他并没有叫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圣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变成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有很多人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在世上发光的一个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这个机会， 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说到我们是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世界应有的责任和影响和见证。圣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好行为是不能隐藏的，我们的善行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要有好行为，让世人看见，其实就是纸包不着火的。我们有怎样的生命，我们就有怎样的生活表现。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有上帝良善的生命，那我们的生活表现，我们就应该是变得良善的、美好的和助人的。人家会看见，不是你故意叫人家看见，人家就看得出来的，人家就会认得出来的。人家就会认得出来，我们是与世人有所不同的，不是的，而是很自然的。每次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你的脑里面就会很自然的，只是会想到要荣耀上帝，高举上帝，而不是要荣耀自己，高举自己。让我们一起同心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世上的光，让我们去尽我们的责任，让我们去发挥我们自己的光，让我们能够有好行为，行在人前，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主动的去看见人的需要，而伸出我们爱的双手来帮助他们。但是亦都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常常好似假冒为善的人，好喜欢将善事行在人前，要故意叫人看见，要故意得人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去多一些的操练，操练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好像左手做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我们不再感觉到我们是做间一件的善事，而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要叫你得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愿主赐福给大家。 Thank you.